第121章，共享照片。这一天，监考处大屏幕的滚动信息格外多，很多考生撑过了前期，偏偏在最后关头放松警惕，不幸折在这里。信息多数是半夜刷出来的，除了轮值的监考官，其他人都没看见。922和154就负责守候半夜。他们凌晨四点到楼下，去餐台挑了热乎乎的早餐，在窗边一张长桌旁落座。 早。 桌边已经坐了两个监考官。这两个监考官灌着提神的咖啡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 你们来之前刚刚刷过一阵屏。 其中一个监考官说， 宣告死亡了几十个，看得我早饭都吃不下去了。 922遗憾地啊了一声，举起刚挖的一口蛋糕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154倒是淡定，一勺一勺斯文地喝着燕麦粥。922和154跟那两位监考官不熟，因为负责国内外不同考区，平时也见不着面。但四个人无言对坐到天亮实在尴尬，所以很快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。 你是不是很早以前考的试？ 吃不下早饭的监考官问922。他年长一些，说话间不自觉地把922当成晚辈。 对。 922点头说， 我考试挺早的，跟我们老大001同期的。 一说到001，监考官哦了一声，神色复杂地咕哝着。 001？ 哎呀，001当考生的时候，全监考区都知道这个人，太混了，系统为他补充了多少规则。 922举着蛋糕，默默看着他。监考官又改了口， 不过现在想想，确实挺厉害的。 从这群初始监考官嘴里抠一句001的好话，着实不容易。922看监考官便秘时的表情，又忍不住想笑。 当然厉害，不然能排001吗？ 他最开始还不是001，那时候代号是 GIN， 我记得特别清楚。 监考官讲起以前的事，又来了精神。 你们转成监考官之后，都有一张配套的考生卡吧。 922没反应过来，154摸出一张房卡式的卡面搁在桌面上，又食不言寝不语地继续喝粥。 哦，你说这个呀？ 922指着卡说， 平时也用不着，就是万一违规了，可以拿它在休息处刷，临时显示一下分数。 对，就这个。 监考官说， 最初可没这东西，转成监考官之后，准考证号就作废了。 922第一次听说。 哦， 就因为001当了监考官还违规，系统添加了监考官的处罚规定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临时考生卡，惩罚专用。 922疑惑， 居然是这样，老大的卡我见过，尾号被人露出了一个字母，是 JI。 是吗？ 监考官说， 第一批卡是考官 A 亲自制的，他挺仔细的，一般不太会犯。 监考官想说考官 A 不会在这种事上犯错，但想想对方是001，那就不一定了。这就是故意挑衅吧？一定是的。监考官回想着当初的情形，再想想现在的 A 和001，觉得脑子坏了真要命。他争松片刻又回神，对922说， 那你也应该挺厉害的，那时候参加考试的人都是精挑细选的。 922连忙摆手说， 吹过了吹过了，我当时碰到的几个队友都挺强的，不过运气不好，最后成功通过的也就001。我反正不行，但运气还可以，才侥幸留到了现在。 你俩不是一期考生啊？ 监考官冲154抬了抬下巴，我看你们感情挺好的，还以为是一路同伴过来的呢。154咽下食物，这才说， 不是，我比他晚。 922点头说， 对，154当考生比我晚，当监考倒是比我早点，我通过考试之后元气大伤，在休息处混了很久。 说话间，大屏幕一阵叮咚乱叫，死亡宣告信息又来了。 几个人止住话题，倏然沉默下来。这次信息刷得很疯，屏幕接连滚动了2分钟没停过，叮咚的提示音响成了片，每响一次都代表一个鲜活的生命归于沉寂。这种事情不论见多少次，都少有人能无动于衷。转眼间刷过近百名考生，其他三位监考官脸色都不好看。922彻底割下了蛋糕勺，唯独154例外。154看了一眼屏幕，低头沉默片刻，又一口一口地继续喝起了粥。那两位监考官再看154的眼神就不对了，很显然他们把154当成了冷血的人。很多陌生人都会对154产生这种初印象，棺材脸，刻板，总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以前922见不得朋友被误会，总会找机会替154解释一下。922说， 你们如果见过154的禁闭室，就不会这样想了。 别人的禁闭室看到的都是和自己相关的场景，154的禁闭室却跟自己无关。154的禁闭室会反复回放各种考生死于考场的模样，熟悉的，不熟悉的，说过话的，没说过的，都是154曾经遇到过的考生。别的监考官唏嘘过，遗憾过，慢慢就忘了，154虽然从不提起，但全都记得。很久以前，922调侃过154，说154当了监考官，怎么还那么害怕禁闭室？可自从见识过一次，922就再没开过这里玩笑。死亡宣告响了一整夜，像是最后的狂欢。早上8点整，阴沉沉的云层散开，太阳出现在考场上空，清晨微烈的风吹拂而过。无数考生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小楼除了自己空无一人。系统的声音在每栋小楼中响起。 一位表亲得知雪莉父母横生意外，而布兰登小镇总有怪象，将小孩子留在这里太不合适了。表亲已于清早抵达小楼，接走了那对可怜的兄妹。 更可怜的考生们对街道广播竖起了中指。系统顿了一下，为了表述精确，他又不情不愿地补了一句， 个别异变考场例外。 所有考生都知道，这个所谓的个别考场序号叫197。 雪莉兄妹临走前留了可爱的字条，将小楼赠予客人暂住，就当是提前送你们的节日礼物。至此，单人作战的第一阶段正式结束，联合考场剩余考生1427人。恭喜这1427位考生，你们表现出了应有的才智与过人的勇气，顺利通过了这一阶段。从现在起，你们拥有4个小时的休整时间，可以睡觉、用餐、整理个人用品等等，请自由支配，尽情享受。4个小时后，中午12点整，第二阶段考试将正式开始。 系统说这段话的时候，监考区受罚的8位老油条一句都没听见。受禁闭室影响，他们这几位大半都没起床。在这群人中，油货居然算醒得早的。 他睁眼的时候，秦秋的手臂正越过油货去拿什么东西。 哦，我吵醒你了。 油货木了一会儿，等困劲儿缓过去了，才开口说：“ 没，刚好醒了。几点了？” 秦秋抓着手机说：“正要看，8:30，还要再睡一会儿吗？” 话音刚落，油货已经闭上了眼睛。 秦秋低头看他：“真要睡啊？” 油货呼吸平稳，片刻后嗓音沉哑地说：“ 没有，闭目养神。” 秦秋闷声笑起来，油货嗯了一声，像是睡死过去。又过了很久，油货动了动嘴唇说：“ 第二阶段什么时候？”“ 一般会有休息时间，中午或者下午。”“ 进了考场找老于聊聊。” 秦秋翻看着自己的手机，忽然想起了什么事，他拨了拨油货的耳垂：“大考官。” 油货闭着眼啧了一声，似乎不满，但丝毫没有要躲开的意思， 说：“ 我在想，以前是不是见过你？”“ 你在说什么胡话？”“ 啊，不是指系统里，我是说小时候。老于禁闭室里的你多大？12-13岁。 12。 可能角度问题，我看到的时候觉得有点眼熟，没准曾经见过。你有其他照片吗？小时候的。” 见油货没动静，秦秋又开始玩他耳钉。眼看着内侧脖梗越来越红，油货终于伸出了一只手臂，眼也不睁，在床头柜上摸索。油货把手机塞给秦秋说：“ 应该有一张不知道哪百年前跟宇文的合影，找吧。” 秦秋拿到的时候，指纹锁已经解了，整个手机毫无保留地敞在了他面前。不过油货的手机内容非常干净，简洁到一目了然，就连相册里面东西都很少。秦秋一眼就找到了那张不知哪百年前的合影。照片里的余文非常小，小到可能还不会走路，全靠身后人撑着才能保持直立。撑着余文的是一个小男孩，头发乌黑，体格清瘦，眉眼五官非常俊秀。秦秋看到男孩瞬间愣住了，油货没睁眼都能感觉到他的异样。“ 怎么了？” 油货终于睁开了眼睛，转头就见秦秋皱着眉：“ 这是你？” 秦秋把男孩的脸放大给油货确认：“ 不然呢？你见过别人长这样？” 油货没好气地说。秦秋沉默片刻：“ 我还真见过。” 这句话下来，油货还真的就不犯困了。“ 什么意思？”“ 2-3年前吧，我在另一个人那里见过他小时候的照片，他给我看的就是这张，说辞都一样。他说这是很久以前跟亲戚小孩的合影。”“ 谁？”“ 154。 油货愕然。那一瞬间，油货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，不小心拿错了别人的照片。但这种想法虽然很荒谬，但是余文父子就可以证明这张照片的归属。况且虽然照片和现在相差了近20年，但自己和照片里面的男孩依然有6分相似，照片里面的人是自己，这一点油货毋庸置疑。那么154呢？他究竟是出于什么理由把别人的童年照当做自己的用？